你门门的也都得给我精彩。 你放心吧，这是我的强项，说学逗唱。这么着，我再给你唱两句，行不行？ 来两嗓子， 唱两句啊！千万里我 听，千万里干啥呀？ 那应该是 千万里。你金驴奖大赛，你离不开驴呀、啊。 哦，千万驴啊！对，这千万驴是吧？ 千万驴啊！ 我再来，我再来啊！千万驴， 千万驴， 我。都别扭，你 都来吧。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停， 又怎么了？ 追寻着我干啥呀？ 那我追谁呀？ 追寻着驴。我，你不追他，你等活见啊？ 你瞧我这笨劲儿，我你我再来一回， 来， 再来一回。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哎、可是驴却并不在意。他不在意我追他干嘛呀？ 他不在意你在意呀、啊、是不是？你都来吧。 哦，来来来，现在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哎、可是驴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驴。 真好啊！ 好啊！ 好。 那我的小品， 你先等会儿 啊。怎么着？ 唱这么两段就想过电了、啊？ 那还怎么着呀、啊？ 没跟你说吗？ 啊， 说学逗唱，你门门里头得给我精彩。 哦，那我还得， 你得说啊，当然了 ， 你要不说的话无所谓。 我， 反正我这口母语已经怀上小女了。 是 啊，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那骨分翻番儿啊！ 我知道， 翻番儿 翻得快，这么着，我就说嘛，说简单。你看我这还带着胶呢，你看，我都准备好了这个。 这是啥呀？这是 这个，你看，我谢谢我打两下，您听见我 来 啊，那。喂， 哼，好，小时候要过饭。 你给我，你说什么呢？ 不是，你打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点子呀，没用。 那怎么办？ 你得给我编词儿。 编词儿？ 哎， 哎呦，您来着了，我最拿手的是现场编词。 不过有条件、 啊。我聪明啊。 刚才呀、 啊， 你唱的是驴。 对， 这回你说呀， 啊、 都不能说驴了。 那我说什么？ 驴肉。哎， 驴肉， 这次是我们驴肉公司主办的 啊， 你得宣传我们这个产品。 说驴肉， 驴肉， 驴肉， 行不行？ 现场编词儿， 现编啊！ 驴肉， 这真的现编啊！ 现编，驴肉不是我， 这不是现编的， 这肯定没问题。驴肉是吧？ 驴肉， 我开始了啊！嚯，驴肉是吧？ 驴肉，嘿，别看这怎么是已经压的？ 不是你这做买卖你得吆喝，你不吆喝你真是你 这数来宝了，先会抬， 对， 你先会抬。 听着啊，编词儿，嘿， 别看。第二啊，这怎么了？这是 我得打竹板，我的街上六，我看见一个老板在卖驴肉， 都是我， 你看是不是？ 哎，还真是现编， 现场编词吧，是吧？ 这不容易， 哎，对， 你 跟 我 打竹板，我的街上六，我瞧那个老板卖驴肉， 都是我，在板里面，你看见没有？在板里面， 老板的驴肉煮的香。他们家里边有秘方啊， 还是宫廷秘方呢？ 对，宫廷秘方。对，说想当年，他在皇宫说这种驴肉受皇封，御膳房煮驴肉，专供慈禧老太后。这个秘方真奇妙，别人谁也不知道。 哎，他咋不知道呢？你给我说说 啊。是啊， 你别 这件事儿 啊。 这个老太后 啊， 她传口谕说秘方不准传出去、 哦、 这个秘方不外传，要想知道个特别难，是不是？是 你您听会儿，听会儿、啊、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这秘方不外传 啊， 那我们家是怎么知道的呀？ 你说呢？ 哎，这就我，你问谁呀？ 不是 你得编， 我 啊， 别， 当然了，你要编不上来，反正我这头母驴啊已经怀上小驴了，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 那 翻词儿啊， 那说你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肯定有原因，因为老板你是皇亲， 是啥皇亲？ 老板你出身帝王家，慈禧太后是你妈， 他是我妈，是慈禧。 明白了。你爹是大清皇帝。 说什么？说什么？ 炸了慈禧太后？ 我说你们慈禧太后，你不愿意？ 你愿意啊？ 那咱换换不完了吗？ 改换 武则天。 哎，还不如那慈禧呢。给我别， 我这。别跳了！是这涨了，股票涨了，我再 别。 说猿有头，这个树有根，反正你们家是皇亲， 是煞皇亲。 说你们家在从前和慈禧太后有牵连， 有啥牵连？ 这刚才是我没说清啊！你爹是太监李莲英。 哎呦我的妈！呸！你爹才太监呢！这个人呢，来， 我跟你说，我不是有意。 呸！我吹死你！我哄你说啊，我爹是杀绿的，跟李莲英没关系。你别上来欢子爆料，编不上来，我和你没完。 别！说你不要恼，不要急。说你们家这个祖祖辈辈宰毛驴，传了一辈又一辈，后来传到了宫廷内，后来传到了宫廷内。你看编上来了吧，就是 这还差不多 啊，是吧？那我那奖品， 你等会儿 啊， 传到我们家，多少年来你还没编呢？ 这也得说呀， 当然得说呀。反正我跟你 说呀， 那个股票啊， 我说你说多少年了？你说吧，你说 八千多年了。 嗯，不是，这秘方从你们家哪辈儿传下来的？ 我爷爷呢，从我爷爷那边， 从你爷爷那边传到现在有八千多年了。 八千多年来， 我想老板，您这是难为我，您这 能不能别？ 我 不能别，我跟你说啊，反正我这头工具啊已经换上小嘴骂上。 我变说这个秘方从你爷爷那边传到现在有八千多年了。 八千多年， 他为什么有八千多年了？ 你 他是这么回事， 说 这个秘方不平凡，是你爷爷亲手传，一传传了八千年。你爷爷是个类人猿， 猴啊。我爷爷有那么大岁数，这不写了本了吗？这不， 哎，这件事儿，这个不算写。我说的是你爷爷爷爷的祖太爷，祖太爷。你看， 哎， 这边上来了吧？ 那 我这个奖品， 哎，你先 拿奖品去。 哎，看了啊，说 啊， 也有了 啊， 唱也有了。 嗯， 赶快学， 还学， 还学啊！你要不学，反正那个就有人盯着了。那个股票啊，指不定是谁的。 你听我说，你不是学吗？学是我的强项。这样，我学可是学，您得配合我一下。 我怎么配合你啊？ 你想，您要是一配合我，咱这驴肉不就卖得快了吗？ 啊， 是不是？ 那我都配合你了。 咱俩来一回， 来一回， 咱俩摆个 pose， 摆个 pose， 嗯。我们给大家展现一回全方位立体交叉的驴之歌 Music。 驴肉啊驴肉实在好啊，吃到那嘴里从不沾牙，再不买肉没了，你要不买它，他也不买它， 那就臭了。翻了，撞了， 这，谢谢。哎呦， 老板，你看我们演唱成功了。 我有点晕，不是 那个什么，太成功了， 成功了。哎呀，一等奖非你莫属啊！ 那我的奖品， 你先等会儿 啊， 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那头怀孕的母驴 怎么样 的？它难产死了呀！ 谢谢。

的身旁，快用真心来把握 我的大胆， 别耍坏，换个温柔包装，真爱要快，喜欢我说出来就有奖，当你爱我甜蜜又不怕烫，追个爱心心装，每天黏在你的身旁，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夜晚